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204. And also, we are on page 181.You can see on top of this page the title that goes Dancing Naked for Rain. 也就是光屁股啊，屁股光光来跳舞，祈求老天下场雨。这个翻译翻的还真不错。Dancing 来自于动词 dance, D-A-N-C-E. Can I dance with you to this song?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跳舞，配着这首歌曲。这个 dance with somebody,一定要有 with， 但是 dance to 呢，后者就要加音乐 ，dance to that music，dance to the beat，b e a t， 配着这个拍子来跳舞，配着这歌曲来跳舞 ，song music beat 等等都要用 to， 跟人的时候要用 with。Naked 这个字呢，这边是过去分词当形容词用，做一个补充语啊。He stood there.Naked, 他光着屁股呢，站在那个地方。He stood there without anything on, 常常可以讲 with nothing on, 没有什么穿任何东西，就 on his body, 那个 his body 就不要说出来。How come you are standing there? 你怎么搞得站在那个地方 with nothing on? 你怎么什么都没有穿，一丝不挂在那边干什么？这样子啊。Well, I'm actually wearing something. 我还是穿东西啊。I'm wearing my birthday suit. 我穿着我的是生日的衣服。意思还是没有穿东西。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生日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有穿衣服吗？没有。所以也说 he's wearing his birthday suit, S-U-I-T, 也就是他是光屁股的意思。好，总而言之有很多种用法。现在我们先为大家来看这篇文章的内容。In an arid area of Australia, 500 women danced naked. The dance was organized to help bring rain to the drought-stricken area. The dance was organized in the small town of Wien in the far northwest state of Victoria. The ceremony was inspired by a Nepali drought-breaking tradition that is said to have worked for centuries.The women were given the option of dancing either fully naked or partially clothed in sarongs or wrapped around skirts. Organizers of the event are positive and are hoping that this event, along with other drought-ending activities, will help bring rain to this area. The drought in Australia can be partially to blame for the numerous forest fires.That have raged in the are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lack of rain has hurt the farming industry, and it is feared that if it continues, the situation will become dangerous for all inhabitants. The only problems for the naked dancers were reports of sunburn and heat exhaustion. Well, quite interesting, isn't it?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In an arid,area of Australia. 在澳大利亚一个非常干燥的地区，这个 arid 也就是 dry, in a very dry area. A dry area is a place where rain seldom falls, 就是雨啊很少下的， where it seldom rains, so to speak. 500 women, 当时有500个妇女呢 danced naked, 她们跳舞。 跳舞的时候同时是光屁股的。这个 naked 就是形容词，不能加 ly nakedly， 那变成副词了，变成跳舞的那个动作是光屁股地来跳舞啊，这光屁股地 那就不对了。跳舞的时候人是光屁股的，修饰人，所以就必须要用形容词。就好像他英年早逝啊 ，He died young。He died a young man， 名词或者是形容词可以做主语补主语，你不能这样自作聪明。He died youngly， 他死的那个动作非常的年轻，他可能是100岁，但死的动作很年轻，那不是很好笑吗？所以 he died young， 用形容词做补语。所以我们常讲少小离家老大回啊。I left home a young man and came back。An old man, whose I left home young and came back old. 就这样子啊。The dance was organized to help bring rain to the drought-stricken area. 这个跳舞呢是这样被组织的，被筹划。To help, 或者是呢 to help bring rain, 所以 to bring rain 两个都可以。可以帮助呢将雨带来，带到什么地方呢 ？To the drought-stricken area.被这个旱灾所打击的这个区域，这个 stricken 呢，来自于 strike，s t r i k e， 它的三态叫 strike，struck，struck。可是 stricken 呢是单独的一个词，然后把它衍生出来，它跟名词这样搭配使用。像这是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 ，this is a war-stricken country， 你要这样说。不可以说 This is a war-struck country， 要用 stricken。This is a poverty-stricken country， 这是一个饱受贫穷摧残的国家。Poverty 是 P-O-V-E-R-T-Y。好，这是顺便要了解的。The dance was organized， 他们组织这个舞蹈呢 ，in the small town of Wien。好，这个有很多种不同的发音，你念 Wien。Wien 是常态的念法，是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是咱们是中国人念的话，很容易会念成欧阳，有点像欧阳，对不对？那欧阳的话是呢 ，O-U-Y-A-N-G， 欧阳这样子。好，不管怎么样 ，in the far northwest state of Victoria， 在 Victoria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是澳洲的西北部。State 通常是指的州，在美国叫做州，可是在澳大利亚这个 state 我们就翻成省啊，在维克多利亚省。The ceremony was inspired by a Nepali drought breaking tradition that is said to have worked for centuries. 这个仪式是受到什么样的激发呀启发呀，叫 was inspired. My teacher inspired me to learn English.我的老师启发我学英语，是被一个 Nepal N-E-P-A-L 叫做尼泊尔 Nepali 也就是尼泊尔的，这是加了个 I 就变成形容词了 Nepali。 那么这个尼泊尔的 drought breaking 打破旱灾的一个 tradition 一个传统所启发的，这个传统怎么样 That is said during which is said to have worked，据说呢曾经那个 have 必须要有一个完成时，据说它曾经呢 worked 运作过而且有效 for centuries， 那么有效的就是几百年来几世纪来这样子做啊，非常有效，哎，大家光屁股来就是祈求雨的到来这样子。 The women were given the option of dancing either fully naked or partially clothed in sarongs or wrap around skirts， 这些妇女呢被给予这样的选择 ，the option 这个字我们教过 ，have no option but to 的用法，除了什么以外别无选择。You have no option but to apologize to her for being rude， 因为你呢太粗鲁对她了，所以你必须要向她呢就是道歉，其他别无选择。You have no option but to。加动词的原形，也就等于 you have no choice, C-H-O-I-C-E, but to 加动词原形。 Yeah, then you have no alternative. A-L-T-E-R-N-A-T-I-V-E. You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apologize to her、for being rude. R-O-D-E. 这样子、他们被给予选择 dancing, 跳舞的选择。怎么跳舞法 ?Either fully naked, 要不就是全裸的。要不就是什么 ,or partially, 有部分的有遮住用衣服遮住的 ,closed, C-L-O-T-H-E, 然后呢 ,clothed, 要这样念加个 D 就 closed, 那就是有衣服遮住的好一块毛巾呢遮住的必要的地方。或者是什么呢 ?In sarongs, 就是沙龙啊它是马来西亚印尼啊这些他们男女都有穿着这种衣服。Or wrap around, 或者是有绕的就这个围起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草裙呢、啊、就是这个 skirt. Wrap, 这个是包扎起来的意思。就是 please wrap it up for me. 请替我呢把它包起来。Wrap it up. Wrap it up, 就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就这样说。Let's wrap it up today, for now, 等等。咱们今天到此收工也是用 wrap it up 这个用法好这是非常好用的这么一个话语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看 Organizers of the event 这个事件 event 这项活动大的事件大的活动的这个筹划人呢 are positive 他们十分的肯定就是有正面的想法I'm positive Peter is coming today. 也就是 I'm quite sure that Peter is coming today. 我非常肯定彼得今天会来，因为 it's payday today. 今天是领薪的日子，发薪水的日子。It's payday, P-A-Y 加个 D-A-Y， 那个 pay 前面不能加 a payday. It's payday today 啊，这样子。而他们非常有正面的思想，就是很肯定 ，and are hoping， 同时也希望。That this event, along with other drought-ending activities, 这个活动以及 along with, 就等于 together with, other drought-ending, 终结这种旱灾的这些活动 activities, will help to bring rain, help to, 省掉了那个 to, 能帮助呢把雨带来这个地方。The drought in Australia can be partially to blame,for the numerous forest fires that have raged in the are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澳大利亚的旱灾 can be to blame. 比动词加 to blame, 不要翻成指责。You are to blame for the mistake. 叫该负责你要该为这个错负起责任。Partially, 部分要负起这个责任。就等于 be responsible. 就是呢 can be partially responsible.For the numerous forest fires. 好是因为呢造成了无数的许多的 numerous, 就是 many, quite a few, 不少的这些森林大火。所以部分呢就要怪这个澳大利亚这种旱灾。That, 这个森林大火怎么样呢就是关系代词就等于 which, 指的前面的 forest fires, have raged, 肆虐啊肆虐叫 raged。这个 rage 也可以代表生气。In a rage, he shut the door. 他一气之下就把门关掉。Yeah. He closed up the door. He slammed the door. Closed. 也用这个字。猛地把门关上。In a rage, 一气之下。In the area, 就是在这个地方肆虐。Over the past few years, 过去这几年来。好就都有很多森林大火。最主要是旱灾这个自然的现象造成的。The lack of rain has hurt the farming industry. 他说缺乏雨啊已经伤害到了这个农业 The farming industry. And it is feared, 就等于 people fear. 大家担心担心什么样呢 That if it continues, 也就等于说这种情形 The lack of rain continues. 这个缺雨的现象持续下去的话 The situation will become dangerous for the inhabitants.那整个状况就会对所有的居民 all inhabitants 包括呢动物的栖息者啊，都是这个 inhabitants 它可以代表人也可以代表栖息的动物等等都会带来危险好那如果你用 people 的话那一定是人啊 Dwellers 也是居住者 ,D-W-E-L-L-E-R, 加个 S, dwellers, 居住者。Inhabitants 可以指居住者或者栖息在当地的动物。The only problems for the naked dancers, 那些光屁股跳舞的人，他们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 ?World reports, 就是据报道。有了一些报道出来了。这些报道什么呢 ?Of sunburn, 就是灼伤被太阳晒伤了。And heat exhaustion, 就是热衰竭啊这样子啊。这个 heat, 啊就是中暑之类的。这个 heat stroke, S-T-R-O-K-E, 其实这也是蛮危险的。那这个时候赶紧的拖到阴凉的地方干什么呢就是让体温下降一点。 我们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Forget your trouble.You better chase less for your cares away. Shout hallelujah. So let's sing. Come on, get happy. Get ready for that judgment day. The sun shining all together.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语法重点呢。啊，直接来看呢，我们不念，大家应该知道这个 paraphrasing in English， 这个我已经教过很多的方法，大家跟着这样子自己来做了。他说，以致啊，两个动词并无。这个无并列连词像 and 连接的时候第二个动词应当要变成现在分词如果动词是 be 动词像 is, am, are, was, were 的时候一律变成现在分词 being 再把它省略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The hero died was young 这位英雄的死的时候同时是年轻的本来是 die and was young 他没有 and 呢所以 was 就要变成 being being 省得掉 die young就是 the hero die young 这位英雄英年早逝 David was born was blind David 出生的时候他就是瞎的没有连词 and 连接嘛本来是 David was born and was blind 或是 David was blind when he was born 等等 OK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 David was born 把那个 and 去掉然后 was 变成 being 省得掉David was born blind. 这就是形容词做补足语这样的用法。不过中文他天生就是个音乐家。你就不可以翻成 He was born was a musician. 你也说哎 我把 was 去掉，然后变成 being 省得掉。He was born a musician， 那表示什么意思啊？他出生的时候就是个音乐家，他一生下来的时候，梦，你真伟大，我现在唱一首歌为你听。这是这样子，母爱马上没了，因为他这生下的小孩子突然间会变成音乐家，那不是妖怪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不要随便乱用啊，这样子。好，那么当然下面是正确，是合法的，就是合乎逻辑的。He was born was a healthy baby， 把 was 变成 being 省略掉。他出生的时候就是健康的宝宝，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健康宝宝。好，第二，根据上述，本课第一句原为 ：In an arid area of Australia, five women danced were naked。那个 were 没有连词连接，所以 were 就变成 being 省略掉，就变成 In an arid area of Australia, 500 women danced naked， 就这样过来的。按照上列的解说，我们可以轻易造出下面的句子了 ：The man urged his son to swim naked with him in the river。And the little boy said, I won't, Dad. I'm afraid that the fish might bite me. 他说这个男子呢，这个鼓励的他的儿子呢 swim naked, 本来 swim and be naked, 不是把 and 去掉 be 就变成 being 省得掉，跟光屁股游泳在河里头。这小朋友就说了，我不要爸爸，我才不要呢，我担心那边有好多鱼会咬我，这样子。就这表示我照这样的句子，表示我曾经经历过小的时候那很痛的，哇，真是没想到。好，我们下次同时间再会。Daddy and Mama